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73集。萧瑾此刻还在御书房，陈泽明走到半路，正遇见一个小内侍捧着食盒迎面而来，见到是他时，那内侍呆了呆，突然绕了过来。 魏王千岁。 陈泽明被他挡住，不得不停步，仔细看去，这个小内侍似乎有几分眼熟，不禁应了一声。前方提灯笼的宦官察觉，也停下等待。 千岁不记得我了？ 陈泽明心中更是诧异，正要开口应付，突然见这位少年宦官背向别人，不断朝自己递眼色，眼神中惊恐带着焦急，不禁心中一跳。 是有些眼熟，你是叫…… 那内侍来不及应答，几名宦官已经从来路上疾步赶过来，为首一个正是黄明德。搭话的少年内侍立刻露出了惧色，急忙低头让开。黄明德瞥到那小内侍与陈泽明搭话，早已不动声色，仔细打量了片刻，等那小宦官退开，不慌不忙迎上前来请礼。 魏王，请随我往这边来。 万岁不在御书房了？ 万岁吃过点心，就已经移驾东暖阁，留我在御书房打扫呢。就听孩儿们报说千岁您到了，怕耽误千岁要事，故此老奴亲自前来领路。 嗯，劳烦公公了。 跟着黄明德走了一段，陈泽明心中忐忑之感非但不退，反倒觉出更多的不对劲儿来。黄明德是萧瑾贴身太监，萧瑾去哪里不带着他，怎会留他打扫？之前那小宦官更是越想越眼熟，分明是见过的，只是忆不起时候。陈泽明环顾周遭，正望到巡夜兵士身负的弓箭，突然想起那少年内侍可不就是之前被萧瑾用箭射过的那个吗？那么那眼神果然是市井。他心中咯噔一下，脚下立刻停了。 千岁， 我头正进来犯了，总是不大舒服。 哦，那等会儿老奴叫太医过来。万岁还等着千岁呢，得快点。 这老太监的声音中有种难以掩饰的急切，似乎在期待着什么。陈泽明瞧了他片刻。 从刚才开始，身后这几个人高马大的宦官就一直寸步不离跟在我两侧。原来是这个意思。虽然这几个人不会是我的对手，可要是惊动了卫士，深宫大内怕也是没希望逃脱了。 他双手冰凉，不是因为深陷困境，而是因为萧瑾原来真的下了这样的决心。这便是调朴寒重为殿帅的真正用意所在了。表面上陈泽明还是兵权在手，但宫院已经不是他的势力范围，除了静华宫，宫中禁卫全都已是朴寒的人。这样的调动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不足以把魏王逼反，却足以让魏王受制。可真正致命的原来是这后头的一步。那些赏赐果然全都是用来花人眼惑人心的而已。汗血宝马当然是个饵，设局的人料定了他急于面圣，等不到第二天。这样的棋不是萧瑾能想出来的，可他用了。陈泽明分析得异常冷静，他似乎突然心思通透起来，能看得清每一丝隐藏在事情背后的线索。他把他们一一串起来，顺着线头看下去。他看得漫不经心，似乎踏入这个圈套的并不是自己，而是同名同姓的旁人。 确实，韦寒爵士不得不走了，他还有个在朝为官的大哥，还有家人。 当年的我，不也是如此？ 陈泽明仔细看了看黄明德映在灯下满是褶皱的脸，突然觉得这老太监笑得好生谄媚，但似乎又看不出与平日的区别。陈泽明突然觉得也许是自己多心了，萧锦那样一个孩子会做什么呢？能做什么呢？直到他点点头，黄明德才如释重负，又叫人过来搀扶魏王。 不至于。 那便好，千岁自己千万走好。 到了东暖阁，黄明德并没有进去禀告，直接将殿门推开，请他入内。里头灯火辉煌，但就是没有半个人影。陈泽明撩袍走了进去，门从身后被合上了。殿中烛火一盏接一盏，风一吹过，纷纷张牙舞爪，跳跃不止。过了一会儿，光线骤然暗下来，那是夜风穿堂而过，吹灭了几盏宫灯。阁内没有伺候的工人，于是熄掉的灯也没人续火。陈泽明默然站在门下，听着空旷殿内的动静。陈泽明到底还是听到了这大殿中暗藏的此起彼伏的呼吸声。他想象着那平后的军事此刻军事绷成弓弦一般的紧张，嘴角不禁勾起嘲弄般的笑容。他心中的石头反而落了下去，因为猜想已经终成现实。他说不清自己的感受，静静地等待事情继续发展。 臣叩见陛下。 萧景看到陈泽明时有些慌乱，连忙把眼神移开，不敢去看他，脸色显得很是难看。陈泽明惊奇萧景居然肯出现了，或者正是因为这感叹，他的心终于能察觉出伤处。他跪倒在地，萧景一直未曾开口，皇帝不说起身，于是陈泽明便没有起身。良久，他抬起头看着座上的那个少年，自己一手将他扶持起来，全心全意教他武功，真心真意想辅佐他成为明君，然而终于还是容不下自己了。萧锦觉察着陈泽明的目光，将脸侧回一些，这少年紧紧皱着眉，他还不习惯背叛，还是会内疚，这些感受使得他在陈泽明眼前如坐针毡。陈泽明看在眼中，终于能有些欣慰地舒了口气，然而已经走到这一步，又何必回头呢？ 臣头痛之症近日频发，枢密院事务繁忙，臣自存已不堪重任，早该避让贤禄，恳请万岁收回三牙兵权，臣欲就此致仕，望陛下恩准。 他也不说废话，开口就直奔主题，错过这一刻便可能再没有机会开口了。陈泽明的声音不算大，可殿中四下都寂静无声，于是萧锦还是听清楚了这句话的每个字。他露出意外和无措的神情，呆呆地看着跪在原地不肯上前半分的权臣。陈泽明若是同往常一样跪安之后起身进言，那在接近萧锦的途中，平后的卫士便会冲出来一拥而上将他制服，但此刻陈泽明却跪得离他远远的，自动交出兵权。萧锦慌乱了，这反应脱离了杜近旦与他的策划，而他缺乏应对的机敏，他用了很久时间才下得了这个决心。如果不是陈泽明坚持要把朝廷封赏散给军士，印证了杜近旦说他笼络人心之言，他也许还要继续迟疑下去。他要将陈泽明拉下马，落去他的爪牙，这样他才能够安心长久地把这个人放在身边。他料想过陈泽明的各种反应， 那些画面中有愤怒，有争议，有不服，甚至有唾弃，唯独没有这种常见的平静。这平静如水导致他产生了一种错觉，似乎平后无人，似乎他还是那个满心依恋魏王的少年君主。这平静引诱他回想到这个人的好，一点一滴润入心中。然而到了这一步，还怎么可能回头？ 恳请万岁收回三牙兵权，臣愚就此致仕，望陛下恩准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挣扎呀！你这样冷静，还让朕怎么忍心治你的罪？ 萧瑾猛地站了起来，败退般的从来路颓然逃出去。那几名卫士面面相觑，连忙跟着退走。很快平后脚步声悉数离去，殿中终于静下来了。侧殿的门带着沉沉叹息般的声音关合，隔了许久又打开。一名内侍端着笔墨悄无声息地走入，走到依然跪着的陈泽明身前。陈泽明抬起头，那内侍跪倒下来，弯身将纸托在盘中，再将那盘子端起。陈泽明提起毛笔，看了看偏殿的门。 你在吗？你可还敢在吗？我倒宁可你是敢的，宁可你自己抛下这张纸，用一种生气凌人的气势逼我来写这奏章，那么我倒还可以告慰自己，培养出了一个不逊萧定的君王。 然而萧瑾隐去了，陈泽明只看得到殿中微弱的灯光，这光芒只能照到门外几步，再往外便是黑沉沉的夜色，就如同命运，你只看得到几步之内。殿内落针可闻，他一笔一笔写下了自己致仕的折子，如同他夜批奏折时一样一丝不苟。待最后一笔落定，他从头又看了一遍，确认所叙无误，这才将笔抛入盘中。那小内侍眼倦收笔，起身欲退，陈泽明突然伸手拉住了那内侍的袖子。 转告陛下，静华宫中旨，臣将亲手出旨。 那内侍吃惊地回头看他，却见他脸色镇定如常，并不像在说胡话的样子。内侍瞠目望了他片刻，脚步混乱，匆忙奔出殿去。隔了一会儿，有人反身回来，却唤作是黄明德。陈泽明缓缓站起身。 恭喜千岁，陛下准了。 陈泽明冷冷看着他，这目光似乎带着刀刃刮下来。黄明德抬头骇然，不禁退了半步。偏殿的门也终于落锁，锁链相扣的声音似乎惊动了烛光，它们微弱的跳动，奄奄一息。陈泽明独自坐在宝座下面，看着月光从窗格里探进来，一寸寸的攀爬。他没有半点睡意，也没有回头在想什么。他不想萧定，更不愿意想萧瑾，他只是空落落地坐在那里，等待天明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